眼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，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，那快乐太清楚，才衬出现在的孤独。不能拥有全部，只拥有回忆，是受苦还是礼物？呼吸，我需要多一点空气，思念几乎让人窒息，沉迷漆黑无声的海底，我不能呼吸，我需要多一点勇气，一直真心把你忘记，我和寂寞越来越熟悉，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，多久才能填满这勇气，别离的苦苦在回忆里还有甜蜜，我能不能呼吸，呼吸着冰冷的空气，昨天在你眼中远去， 冰冻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，

瞬间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到了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越守越迷人。不用见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迷恋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 很像生命的节奏，很像你我之间承诺， 要哭要乐。

知多少。小楼昨夜有东风，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有东风，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。两岸雨情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两岸雨情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问君能有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 我忧郁地看着你，看着我爱的你，你的冷漠想要

抉择有关。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，害思绪凌乱不安。我习惯在无尽的风里，你是否拿到我的心情？